戏多长才能算久，问了几个朋友差不多都摇头，都说看你怎么要求，再看讲不讲究。这话让人听了心里难受，女孩要是寂寞不比谁应有，虽说现在认识到分手三年堪称不朽，可是刚刚说要分开真的不必挽留。他说要分手多数都没有救，他的确温柔，尽管有时候他的心没有你想的保守，他真温柔。三十岁之前不停漂流，那是因为青春爱情，他们都想要有。会变瘦，慢慢的也能接受，不会永远紧紧低头。孩子慢慢大了以后，清晰的只剩代沟。男人为什么从不理会前走？他的温柔这个时候开始会变得不轻易表露，他的温柔是一种火候，不是那个青春小妞随便学得走，他的幸福谁都不让插手。心没有你想的保守，他在温柔。三十岁之后不想漂流，那是因为青春爱情，他就会溜走。他的温柔到这个时候开始会变得不轻易表露，是一种火候，不是那个青春小妞随便学得走，他的幸福谁都不让插手。 喜迎新春，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，2月27日到3月30日，2等好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2不同好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最近订了婚，美丽的三月天里。

是你